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嗱，咁最后一步就要睇一睇啦，就系David Bowie 嘅传记片啦。 但而家仲未落画嘅， 仲未落画嘅。咁样嗱，对于 David Bowie 嘅影迷，即系嗰个fans 咧，就有一个尴尬地方啦，就因为咧历来咧。David Bowie 就扮過好多人嘅， 係 扮過 Andy Warhol 啊，扮過 Tesla 咁。咁但係揾人扮佢咧就好大鑊嘅，係唔似， 肯定唔似， 係爭好遠。 連佢個仔扮咧，我諗都唔似。 爭我仔扮就更加唔得添啦。 係個仔太斯文啦， 太斯文啦嚇。咁一個原因好簡單，係佢嗰個造型本身咧就等於千變萬化啦。即係如果你話揾翻同一個人去，即係有呢種咁嘅近乎雙性啊。即是男女之間，但是就很標誌， 而且很大膽演出， 很大膽的演出呢，就形似難，神似更難。所以呢，說你說部傳記片呢，我就即看了你，聽了你的意見先啦。即是這部傳記片是講什麼的呢？ 他最重要是講David Bowie，他在未紅之前的時候，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呢，去創造自己的那個歌唱的形象。咁佢直就有一次個古仔就講咧，佢喺即係1971年嘅，就但係佢講到明日1971年咧，爹波爾佢係有去過美國嘅，但係呢個唔係改編真實嘅古仔嚟嘅嚇，裡面有好多加鹽加醋，不過咧裡面咧就嗰啲人物啊好多都係真實嘅， 真嘅。 咁佢又話24歲嗰時啊，爹波爾咧咁佢就去美國咧就想做一個宣傳，等人認識佢。咁但係嗰時咧就美國嗰間水星公司咧，基本上咧就即係都。對佢嚟講咧，覺得爹波爺都係麻麻地啫，冇乜特別。但當中咧就有一個佢嘅叫代代嗰個嘅監製經理人咧，就特十分之睇起佢嘅。咁於是咧就即係就。攞咗一筆好微細嘅筆值，淨係得阿 David Bowie 自己一個人去到嘅啫，佢老婆都去唔到。當時佢老婆仲懷緊孕添嘅嚇，今日佢咧就同呢一個經理人咧就一齊穿州過省，想做宣傳，想大家認識David Bowie。但是呢个古仔就讲呢，个个人都睇唔得喎。第一呢就喺海关嗰时都觉得，如果你着嗰件衫咁女人型嘅，你系咪精神病而有冇咩架，有冇医生纸呀，有你入唔到嚟㗎啦。咁就下下呢你会睇到呢大家唔接受嗰个形象嚟嘅。咁而且喺嗰时呢就David Bowie咁嗰部戏都讲呢，佢未曾揾到佢自己嘅一个最好嘅嗰个形象嘅。但係佢个古仔呢个都好重要，就係话其实佢好受佢哥哥嘅影响嘅。 因为佢哥哥呢，我喺David Bowie几年嘅特殊讲咗呢，就係佢哥哥就介绍咗好多嘅新鲜嘅事物俾佢啦，譬如係呢个跨掉呢一代啦，介绍佢听 jazz 啦。咁但係呢佢哥哥就係患上係精神分裂嘅。咁结果呢就喺佢即係喺去到一个铁路轨度，將自己嘅头摆咗落去个火车度，咁就碌爆咗嘅。咁所以佢自己咧就成日都驚一樣嘅，就係佢步佢哥哥後塵，所以佢有 驚有家族遺傳， 家族遺傳。咁所以咧，佢有一隻碟咧叫A Late Insane 啊。咁咧，其實如果你拆開嚟讀咧，就 A Late Insane。佢前面嗰個阿拉丁啊，跟住一個 Sane。咁原來你拆開嚟讀咧，就 A Late Insane。 有個密碼喺裏面嘅。 有個密碼喺裏面嘅。咁呢個其實係紀念佢哥哥咯。 咁佢， 但佢哥哥唔係同，係應該係同母異父啊。 咁啊，呢個你睇到佢好仗義講嗰段咧，其實係我覺得就係令到部戲咧，即係多咗一個意圖咁啊。因為 David Bowie 佢喺呢部電影嗰個，佢講佢喺嗰個時期咧，佢想像自己咧就係話從 Elvis 到 Bob Dylan 嘅之間。我就是之間嚟嘅，咁但係個經理話唔好用呢、這個，呢個即係你係 nobody。 嗱，一定係自己嘅，你唔可以話即係我係。 佢話 Elvis 同埋 Bob Dylan 之間嘅嗰個啦，咁樣。 咁啊，總之咁佢依個戲咧，我覺得佢最好睇咧，就係、是、你會睇到佢有一個過程。咁、嗰個過程好細緻咧，即係有包括咧，即係 Who is David Bowie 嚇、同埋佢哥哥同佢之間嘅感情，同埋呢個經理人咧對佢兩面嘅個品味嘅嗰種配合啊。咁、就去到個結尾嗰時候咧，咁啊 David Bowie 咧就即係就用一個好妙嘅一句啦，就啊，我而家我諗到我嘅形象係乜嘢嘢啦嚇。咁佢諗到個形象，咁我即係唔好穿橋啦，因為嗰個我覺得好靚嘅，係即係啲有陣時我哋睇英國戲咧，佢哋會揾到一啲 slogan 啊，金句咧，嗰句金句好靚嘅。咁整完之後咧，就俾你睇到咧 ，David Bowie 呢種叫外星人形象咧。就開始嚟啦，咁樣樣嘅。咁嗰、個啊，咁所以呢部戲咧，雖然唔係好上品嘅一，又唔係好精妙嘅一部戲，但我覺得都啊，其實最唔得嘅就係因為唔似 David Bowie 嘅。你頭先講到，不過我覺得係值得睇嘅，係 啦。嗱，我就覺得，如果大家係真係誒 David Bowie 嘅 fans， 有一個你一定要睇嘅。就唔係呢個 Merry Christmas, Miss Lawrence 嗰啲過嚟睇嘅，嗰啲係劇情片嚟嘛。有一套咧就係 David Bowie 嘅紀錄片啊，就係 Ziggy Stardust 哦， 即係嗰套片我諗你都睇過啦， 睇過 嗰個紀錄片嚟噶嘛。嗰個紀錄片咧，反而如果你要去紀念嗰時，就一定要睇即係睇呢部呢個紀錄片啦。 係嚇，佢有仲有另外一部我唔記得，好似叫《紙醉金迷》啊。 我都睇過嗰部。 嗰部有嗰個咧，就即係扮爹包兒。 係啊，就係扮嘅。 都嗰部都係一部經典嘅戲嗰部嚟啦。咁樣就因為呢一部咧，我覺得佢有另一個寫法出咗嚟啊，因為其實佢似一個之前嘅有一個 Rolling Stone 嘅作者跟住一個歌手沿途去訪問佢，其實佢想係依種咁嘅公路電影嘅調子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睇嗰時，其實而家呢個禮拜咧，除咗頭先講嗰啲公映嗰啲戲啊，或者我哋 highlight 咗嘅依啲啊，譬如 David Bowie 依啲咁嘅戲之外，嗰度咧，總共都有40部。電影係 個選擇好多嘅，而家選擇好多嘅。咁但係就當然大家都係即係睇主。如果你行到戲院都係呢個哥斯拉對即係大。 啊！而家都仲好勁喎！ 而家仲好勁啊！係 吸引到啊！即係變咗即係啲香港啲而家香港啲片商咧，即係要重新部署同埋睇下呢個疫情嘅之後嗰時間咧，成個嗰個走勢點樣？ 嗱，冇口飛嘅原因咧， 呢個係一個指標。 如果你作為嗰個電影院咧，你都希望有就係個人氣旺咗先，即係你唔好再放啲大家都好。不是話好熱衷睇嘅戲啦，你即係起碼如果話無論你話中唔中意呢部戲都好，咁始終就係大家有啊，即係有一個形成一個入場嘅氣氛咧，就 嚇。嗱，而家基本上，譬如好似《金剛》之外嗰度咧，另外咧就卡通片就幾硬淨嘅。無論美國啊、日本啊嗰啲卡通片，你都發覺咁啊，或者《哆啦 A 夢》啊呢個 3D 動畫個，都係好得人睇。咁樣就其他啲戲咧，你睇到一半一半咁樣啦。 咁但係就嚟緊就因為已經過咗假期啦，咁又係咪暑假？而家都好難講係咪暑假。 係到五窮六絕嘅時候啊！ 名叫五窮六絕係嘛？咁但係所有嗰啲就都會係稍遲啦嚇。咁有一個可以結尾講講嘅就係、是其實而家近排喺網上都好多人講啊，就係、是、正義聯盟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就呢部片咧重新剪輯過 HBO 上啦。咁 HBO 可以做到呢個聲勢咧，即係引嚟咁多嘅話題咧，的確唔簡單嘅。咁因為咧，佢就將所有呢個 DC 嘅英雄啊，即係佢主角咧都擺埋一齊。咁係喺最初出嘅時候搞得劈屎咁樣啊，就俾人鬧到出嚟鏟到飛起啦。咁結果咧就即係啲 fans 就嗱就要求咧個投資公即係呢間公司咧就重新俾個導演，即係呢個原有嘅導演同埋全新剪輯過。咁呢個咧就應該係呢個《戰狼三》係咪？係啊係啊嘅導演。 Watchmen 咧，仲有經典 咁全部都係好影像嗰、那個感覺好強嘅。咁佢即係最初點解嗰個即係正義聯盟嗰個太 Q 咧，就因為咧佢拍呢部片嗰時候咧，佢個女係自殺嘅。咁嗰、那個古仔係咁樣嘅，我都喺網上睇翻曬啲資料咧，就係、是、佢女咧就其實就係領養翻嚟嘅，係中國領養翻嚟嘅。就佢今年就二十，即係 事發嗰時係20歲啦。咁其實即係出生一個即係相當之優裕嘅優，即係一個經濟條件好啦，同埋都好好好嘅一個中產嘅家庭咧。我到個爸爸媽媽即係都係一啲好好好有條件藝術家嚟。但係佢唔知點解咧，就有一個心理嘅問題就成日覺得自己好好冇用嚇。咁成日問個爸爸我即係究竟我有咩用咧？我爸爸就好言相勸，但係估唔到咧，就佢手撈最撈尾咧，佢係自殺咗嘅。咁而家重新剪輯咧，就係因為佢當其時佢拍咗部片咧，就不能再拍落去。即係去到中段嘅時候，因為女兒自殺咗之後咧，就感情上佢唔能夠繼續，就放咗手俾另一個導演。咁、那個導演就應該係 Ventures 嗰個導演嚟嘅。但係嗰個導演咧就喺個劇。即係嗰個拍攝期間就同啲工作人員不咬言，咁可能即係好多因素夾埋，就令到呢部片咧就出咗嚟個效果好差啦。咁大家都知道 當時係唔得嘅，真係唔好， 真係唔得啊！咁但係咧就大家知道嗰個事情嘅始末之後咧，就即係不斷去請願，喺網上請願，就要求咧間投資即係間公司咧，應該係華納兄弟公司，就俾個導演咧，之後經歷咗之後咧。就而家嗰個情況穩定咗落嚟啦，就俾佢再剪過。咁再剪過之後咧，就似乎今次收貨啦。 同埋導演係加翻好多特技嘅鏡頭，再執翻好佢。咁導演佢自己冇收導演費，因為佢我諗佢都覺得一種榮幸嚟嘅，唔係叫榮幸，叫幸福啊！能夠俾佢再改翻佢自己，即係令翻 佢部電影嘅完整，佢自己即係心裏邊想拍嘅嘅戲。 好多時有好多藝術家就好忠於自己嘅嗰個創作嗰樣嘢出嚟嘅，咁出到嚟好多人都個反應都話今次係整得好好嘅，同埋或者都有提及或有機。因為佢裡面咧，佢用翻咗一個叫做係而家就叫適合響電視嗰放映嘅嗰個四方銀幕咧。咁但係佢呢個四方銀幕咧，就本身咧即係而家 IMAX 嘅嗰個都係依種嘅版本嚟嘅。咁所以有好多人都睇完咗而家呢個導演版之外咧，好都好期望能夠響個大銀幕，尤其是響 IMAX 啊，即係呢啲巨幕裡面嗰度咧，重新再欣賞呢一部電影嘅嗰、那個係。咁我都係等緊㗎， 就照計就應該有得放嘅，但係唔知咧，即係呢排我諗啲片商都幾猶豫嘅，就係佢哋都唔想話係打無把握嘅仗啦，要揀一個比較好嘅 timing， 所以即係真係呢啲即係比較會受歡迎嘅戲咧，我相信要到出年啦，今年都唔得，今年都未得，但係出年啦，咁今年年尾就真係睇點啦，因為而家咧就大家初頭好樂觀。但睇睇下咧，又唔係咁樂觀，因為大家覺得日本啊，據你所知係嗰個疫情係點樣啊？ 好似而家都係又爆翻啊！ 又爆翻啦！有幾個國家係再爆翻噶， 係咁啊！而家啱啱全盛火嘅時期啊嘛，所以日本人係好驚嘅，有阻撓咗嗰個送聖火嘅嗰路 程。係啦，咁嗱，第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奧運啦，係啊，係咪如期舉行啦？ 係啊， 如期舉行咗之後會有一個乜嘢嘅情況啦？ 係啊， 咁如果即係、就是、一個唔好彩咁樣，又喺下半年又是即係禮過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大家就係個欲哭無淚。 係啊，咁但係你如果講翻起咁，我哋關心嘅嗰個叫日本電影咧，其實呢一兩年咧，日本電影咧係未衰過嘅。 係冇錯， 佢有好多即係片量又唔少啦，有好多題材都好夠膽去拍咧。有啲甚至咧，你都睇到係冇一個票房價值嘅。咩叫冇票房價值？未有嘅呢個題材出現過嘅。譬如我睇而家最近睇到有一部戲係講春夏秋冬嘅，四集嚟嘅，四個古仔嚟嘅。咁都有拍，你會睇到佢哋突然之間咧有一種唔同嘅對電影。有不同的個看法， 我相信是因為個管理層投資者和管理層以至導演是換了一個換了一個 generation， 係呢、這個同埋佢嘅價值觀， 價值觀全部轉過曬，所以先有 係啊， 你搞笑的電影也有啦，係咪啊？嚴肅嘅好嚴肅嘅電影也都有啦。 係啊，咁我哋其實香港咧係好適合攞嚟做借鏡嘅。仲有特別一提。因為我睇嗰啲資料裏邊嗰度咧， 啊，這個都是要提一提，原來我那個福島五十死士呢，你有看的，我 有看的， 原來那個剪接是香港人來的， 是是，你即是講講就是為什麼要找香港人 呢？其實這種合作法呢已經 很早有的了，即是日本和香港的那些合作，那他因為剪接裡面來講呢，你是估不到的，香港的剪接就是在國際知名的，尤其是王家衛的那個墮落天使呢，是選為那個叫 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偉大的剪接， 第二位，第一位，然後他竟然拿第二位，個個都勾曬頭，但他講了出來是我講，咦，是有個 point 的，他最關鍵的，這個講不多，即是細節那時候大家要找資料去看，最主要呢，他王家衛他創了一個新的電影語言，就是尤其是做一個舉例，如果大家看過部戲的呢，就是黎明他做殺手的時候，他去其中有幾場戲呢，他去殺人的時候呢，是同一個情節，是兩個角度，是用剪接剪在一起，一個呢是寫實的角度，即是說呢 drama 這樣來去的，戲劇性這樣來的，另一個原來那個用完眼鏡就衍生了變成了一個是他的心理的角度，所以大家看了一個叫做戲劇的角度之後，然後就跳入了他的內心的那個世界，是將一個同步的原本同步的鏡頭抹了做兩個鏡頭，然後就變成了好像一個舞曲這樣的，一個 tango 的舞曲這樣，那你看完之後呢都覺得咦，那他可能真的做到呢樣嘢，而係嗰啲剪接師咧，依係剪接嘅佢哋全球嗰啲剪接師咧，係選出嚟嘅一個地嚟。咁所以咧，佢嗰、那個所以都特別睇一睇啊！福島五十死士咧，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其實佢嗰個敘事嘅方式咧，即係相當之嚴謹啦，同埋佢做啲資料啊，嗰啲嘢都好睇。咁樣嗰部戲咧，裡面咧其實剪接都幾難嘅，一個好壓迫性嘅文藝片，好似睇潛艇戲咁樣咧，係幾靠你嗰個剪接嘅方式嘅。 譬如話嗰個節奏啦，氣氛啦，嚇，咁即係剪接本身咧，其實係一種即係相當之考人嘅藝術嚟噶嘛。 咁所以都特別都提翻一啲資料，就係同我哋香港打氣啊嘛。 係啊，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